买定楼去英国，宏宇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。我哋有长期展销厅，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+1、移民海外、投资卖楼或租楼，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。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，快啲打嚟6221-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喺呢个1959年嘅即系3月10日咧，呢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同西藏嘅军队同埋民众发生武装冲突，系嘛？咁啊，最后梗系解放军获胜啦。咁同年嘅3月17日啊，呢个即系西藏嘅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咧就流亡印度啊。咁啊，即系呢一段历史，即系大家都应该即系如果有关心呢个西藏问题嘅，都应该好清楚啦，系咪？咁所以三月咧，每年嘅3月10日咧。即係流亡喺海外嘅呢啲藏人啊，佢哋都會舉行一啲即係集會啊，或者有啲活動嘅啊。咁啊喺呢個達賴喇嘛喺2011年退休之後啊，即係就第一個呢個西藏嘅流亡政府亦都成立啊。咁當時做呢個西藏流亡政府中央首任民選主席。洛桑桑蓋咧就亦都做咗10年，咁最近咧即係我都睇咗一篇文咧，就是、BBC 訪問佢嘅啊，亦都係有 video 嘅啊，呢個你睇望下個樣幾正氣呢啲係嘛？咁呢個洛桑桑蓋咧就係、是接受呢個 BBC 嘅訪問啊，咁就講呢個西藏嘅即係過去、現在同埋未來，同埋而家同呢個北京啊、華盛頓或者其他方面嘅關係等等咁樣。咁就喺揀喺嗰個 BBC 就揀喺嗰個所謂起義日，即係我頭先講1959年嘅3月10日啊。咁當然呢一場即係武裝衝突，咁啊輸嘅梗係西藏啦，唔使講啦，係咪？咁對共產黨嚟講，呢個叫武裝叛亂啊。咁有時真係歷史係咁樣嘅成王敗寇。你共產黨當年喺抗戰勝利之後發動內戰，你嗰個何嘗唔係武裝叛亂咧？咁你成功咗啦，係咪？咁啊打贏咗國民黨啦，國民黨就走咗去台灣，咁你就控制成個中國大陸，咁啊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，咁你成敗論英雄就係咁樣啦，係咪？咁你就去解讀歷史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有一啲嘢咧，一啲核心嘅價值，或者一啲公義、人權呢啲咧，就冇分，即係喂。佢一定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嘅標準嘅，就冇話你共產黨有你共產黨嘅標準，係咪？共產黨有共產黨嘅邏輯，我哋呢啲即係所謂即係喺自由社會嘅人又有另外一種邏輯，邏輯只有一種嘅啫。如果你勉強話兩種邏輯，就一種叫中國邏輯，一種就係叫邏輯，係咪？如果你係講民主嘅價值嘅標準，唔係一種就係共產黨嘅民主，一種就係叫民主。就唔會有喂你中國嘅民主，然後有英國嘅民主，美國嘅民主冇嘅，民主就得一種嘅啫，咁啊邏輯又得一種嘅啫，咁啊核心價值又係喂大家認同嘅只係一樣嘢嚟嘅啫，你明唔明？咁但係忽然間就標咗另外一種，就叫中國的中國特色嘅民主，中國特色嘅人權，係咪？即係等於大家睇到阿富汗塔利班，喂，琴日開記者會講嗰啲嘢啫嘛，係嘛？我啲婦女可以繼續啊，即係做你原來要做嘅嘢，不過你要喺伊斯蘭法律嘅框架底下，係嘛？咁你可以有即係唔同嘅意見，人民有唔同嘅意見，但係唔可以反對塔利班。屌你咪就咁樣啫嘛，係咪？即係等於香港一樣，係嘛？你今日將四個中香港大學嘅學生，係嘛？用呢一條所謂宣揚恐怖主義活動啊，呢、這個國安法第27条，係咪？然後將佢送上法庭，仲要還押監房，咪呢啲咪你個邏輯咯，係咪？即係等於我琴日踢爆講咗噶啦。如果佢呢啲叫宣揚呢一個恐怖活動，咁何君堯死100次都唔夠啦，係咪啊？ 何君堯就是宣揚恐怖活動嘛。喂，七二一白衣人恐怖襲擊之後，這個冚家產走去即係村口度同嗰班咁嘅兇手，係咪同嗰啲恐怖分子握手啊，大佬，係咪啊？搞到個老母山墳，老豆山墳都俾人掘埋啦！你諗下，係咪？咁呢個仲唔係宣揚恐怖主義活動？咁佢冇事喎、咁點解四個香港大學嘅學生？喂，正如我昨日講，當佢少不更事，一時諗唔清楚，淨係認為呢位梁建雄先生咧就係英雄，係咪？因為佢死咗啊嘛，係咪？咁死咗哀悼一個死咗嘅人有乜問題咧？係咪？喂，死咗咯喎！你可唔可以佢死咗之後審判佢，跟住話佢係罪犯呢？你唔可以啊嘛！你只係憑當時嗰、那個即係畫面，大家睇到佢真係埋去懟條差佬，跟住佢自己懟自己啊嘛，係嘛？成件事就係咁樣，係嘛？咁你話唔得，係而家仲講到你其他人都唔得啊！而家就拉四個香港大學嘅學生。就是因為他發一個聲明，或者在評議會的層次裏面通過了一個動議，就是喂，送上法庭還要不給擔保，即刻還押監房啊，大佬！喂，這個跟西藏，喂，對，有什麼分別啊？跟七十年前的西藏有什麼分別啊？是吧？喂，你点可以告得到嘅咧？请问点可以用呢啲罪名嚟告佢哋嘅咧？系咪？系咪好奇怪啊？你睇何君堯个柒头，你睇呢、這个仲唔系宣扬恐怖主义活动？仲有相比之下，喂，梁建雄一人揸住把嘢走埋去怼你个差佬，跟住佢自己怼自己，呢、這个点叫恐怖活动咧？请问佢唔系见人就怼，就算见人有怼佢。見人就怼，那些叫隨機殺人，即是等於台灣很多年前發生一單在捷運的，有個後生仔係咁亂咁怼，那個判了死刑啦，那個都沒有人話呢個是恐怖活動。但是你七二一，你有組織有制服，冚家產仲 foreign 集隊在村口度，跟住就去，然後差佬扮睇唔到，喂，那個連差佬。差佬直情是教唆或者串谋这个恐怖主义活动。香港的警察在2019年的7月21号那一晚是串谋。喂，你有得追溯的嘛，现在成日是不是这个还不是恐怖主义活动 啊你差佬扮看不到，那是不是串谋啊？喂，几个大学生发个声明通过一个动议，你就話佢宣揚恐怖主義活動，係咪？咁所以香港仲衰過西藏啦。所以喺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，有啲人寫文章就特登就香港問題就提出呢個西藏嘅問題，係咪？今日呢一個汪洋主持呢一個所謂和平解放西藏啊！在这里讲什么中华民族如何如何，讲了一大堆东西。喂，你整个格局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控制整个西藏，这个没得谈的。大家看看这个就是这个舞台啊，你开你这个庆祝大会的台上面那个设计，当然后面就坐一班就是相关的人啊，那么这个即係中央政府啊，所謂中央政府又有個代表團啦，啊代表團個領頭人就係呢個全國政協主席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，係嘛？咁然後咧就將呢一個習近平送嘅呢一個牌匾啊，就揭開佢啊，咁嗰個牌匾寫咩咧？嗰個牌匾咧就係、是、我睇翻先，唉、哎，真係好笑，即係啲文即係。冇嘢識講咁啊！而家佢哋好似嗰個習近平署名嘅一個牌匾就叫《建設美麗幸福西藏，共圓偉大復興夢想》，係嘛？咁但係你睇翻個台啊，呢、這個台當然兩邊係紅旗呢個梗啦，中間咧有一個九唔搭八嘅一個圖片，有五代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、鄧小平。大家睇下嚇， 在右手边左手边就毛泽东，跟住邓小平，跟住到江泽民，跟住胡锦涛，跟住呢就到呢个习近平，是吧？习近平一定是最矮嗰个嘛，嗱，个构图就咁样嘅啦，呢啲呢唔错得嘅 ,ok? 咁然后呢后面就即係国旗，毛泽东，邓小平，跟住落嚟左手边江泽民，再右手边胡锦涛，起码都高呢个习近平少少，咁咪就习近平。咁呢个系五代嘅领导人，咁咪历经五代领导人啦，系咪？即系由呢个五一年开始计算，入侵呢个西藏，正式搞掂咗西藏，咁啊五一年开始计啦，系嘛？咁啊五代嘅领导人都有份嘅，系嘛？好啦，喺右手边呢张系大相嚟嘅，屌你咩？即系佢大捻过晒所有呢啲人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好简单。正確的做法，用你共產黨即係有規有矩的做法，你就一張五個領導人的畫像咪搞掂咯，係咪啊？排翻過嚟，然後下面就係1951、2021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，係咪？哇，零零舍舍右邊整一張大過曬你所有嗰啲人嘅相，係咪？即係自己有兩張相見到嘅，屌你咪真係呢啲唔止係一黨專政，係一人獨裁。老实讲啊，喺而家中国共产党嗰啲，如果有嘅话，嗰啲有识之士见到呢一张咁嘅图片，系嘛？大家都知道咩一回事啦，系咪？所以如果老实讲，出现任何嘅呢啲即系吓权力斗争嘅时候咧，即系右手边嗰个会死得好惨。如果有空位俾啲人入到，所以佢一定要即系党政军一把爪。牢牢掌握在他手里面才得，是吗？但是看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你估是不是可以牢牢掌握在你的手里面呢？毛泽东啊，咁巴闭，喂，都搞过林彪想搞他啦，啊，他又怕之前又怕邓这个刘邓啊，刘少奇、邓小平，是吗？是吗？然后林彪，喂，大佬，他都是瞓都瞓得不安乐啊。系咪？你睇翻歷史就知道嘅，仲有幾多功臣你可以俾毛澤東鬥到七零八落，系咪？所以毛澤東一死，1976年，啊，毛澤東一死9月9日，跟住就拉四人幫啦，系咪？幾快啊，真係，系咪？所以你習近平。唔好話死啦，係嘛？你卧病在床，咁你都大禍啦，都天下大亂啦。所以你一定係任何一個國家，你都要有一個長治久安嘅制度先得。塔利班曾經執政過，跟住俾人懟冧咗，而家又重新執政，咁跟住落嚟又可能有內戰，又俾人懟冧，係嘛？你不可以久遠嘅，呢、這個一定係嘅，係嘛？即係你淨係睇下呢一個即係舞台嘅設計，你就知道呢位即係。習近平先生、啊、已經下定決心，屌你做到佢，屌你真係、啊、做到佢瓜老襯為止，係嘛？咁你中國點會安定啫？實講，係嘛？所以嗰啲所謂民族主義者，嗰啲所謂而家見到美國佬喺阿富汗即係丟曬架嗰啲人，認為美國佬就不堪一擊，咁唔緊要，佢啊真係好樣衰嘅今次，即係撤退得好樣衰，佢真係冇料到，你打柒佢啦！是吧？你听下那些屌你咩？即系极端民族主义者讲，你屌向美国宣战啦，系嘛？睇下个后果系咩？系嘛？休息一阵。